你还一年年不上班呢， 就是 你再孝敬，你也不能一年年不上班呢， 就是你得生活啊， 你得生活啊， 对 呀，你有工作呀，你说这个麻烦都太大了， 就是 哎，所以我那个朋友你看他说人母亲就士兵没有， 这可是 儿女谁也不牵挂， 用老百姓这个话来说就是修来的啊， 修来的，对，哎，有一天哎他自己知道自己要走了，哎，他这人要走，其实他知道，他就给他们打电话，说你们都回来吧，都回来吧，我要走了。你看，那儿女觉得身体那么好， 就是啊， 没病没灾的，都不知道他说要走啥意思， 不相信啊。 谁也不回来，就以为老人家想他们了，哎，你们回来看看。实际要真要是想，也应该回来看看。现在这人呐，哎呀。叫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这当父母的对儿女啊，那可真是啊，那心扒出来那都认呐， 是 哎，这当儿女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，你看不是瞎说的，真是这样。病时间长了，你看儿女就没法那个孝顺老人了，孝顺不起， 靠不起、啊、 靠不起。你说这就是健康的重要性，哎，能做到无疾而终，是吧？因为我那朋友打电话，你们都回来吧，哎，就不回来，是吧？你想我也不回来，哎，你说你走也不回来，哎，就是觉得他不可能那么好身体，他不可能走。老太太一看都不回来，知道坏了，那也得走。哎，他知道他必须得走了，自己把头也洗了，脸也洗了，把头也梳了，把那个寿衣啊，咱叫装老衣服，这都换上了。 哎呦， 啊，然后呢，自己找两块板，都躺好了。那装老鞋，那寿鞋装老鞋都穿上了。 哎呦， 啊，那就绊脚丝，搞绳子，那人死了，那脚得绑上。那个手里还攥着那个干粮， 就是这个民俗哈。 哎，对，自己都准备好了，往那一躺，走了， 这真是罕见啊！ 哎，就去世了，这叫亡府。啥叫无疾而终？就是死了这个府，这叫亡府。能得到这一府的人有几个呀？死不起，活不起，死不成，活不了，是不是？生不如死，你说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人世，你就是亿万富翁又有啥用，是吧？你个高官又有什么用？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好像没得善终一样哈。 哎，对，哎，不得善终， 不得善终， 这就叫不得善终。哎，就是人得善终，就叫亡府。 王府也叫善终、啊、 哎，王府也叫善终，也叫无疾而终，也叫考宗命， 考宗命啊， 考宗命， 实际就等同于善终啊。 哎， 你看善始善终嘛。 哎哎，对，你看古人说这个五府临门，那有多重要啊？ 就是， 哎，就连这个也不明白了。今天，你说，咱说治胃病，治胃病，就是让你，是吧？做到五府临门， 哦， 是不是？让你不得急性病，你说不得急性病啊？你说治胃病不得急性病，我就不得急性病，谁信呢？那能不得吗？你说不得就不得急性病，你说不得急性病啊？你说治胃病不得急性病，我就不得急性病，谁信呢？那能不得吗？你说不得就不得了，他肯定得，但是我能，这个。不是说百分之百啊，那不可能。哎，绝大多数的急性病通过治胃病的办法，没有急性病上哪得慢性病，没有慢性病哪来看病难看病贵，它有实用价值。就咱们救助那些孩子，那按道理那哪是一个企业做的，可是那我们救助了那多数孩子都好了，那有很多就康复上学了。 用你的话来说，光有爱心不够啊，你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。 为什么现在吧，有很多人哈、他不救助那些有病的孩子。哎，谁念不起书，我给你点钱，我供你上大学。

防范于未然，这个防病就不让你将来得病，你看都不明白。那你说治肺病那还能治疗吗？是不是？观念问题不改变，现在人就说我父亲，那时候你看我是搞健康产业的嘛，我对这些东西你看我都把它研究到什么程度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我说呀，你没事啊搞搞养生啊，搞搞保健，我教你一些方法，我给你一些个调理平衡的产品，我吃它去呢早晚不得死。人早晚不得死。你看有一句话叫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人多呀， 就是 太多了。那就有病上医院呗， 没事啊， 没事，平时整折腾他啥呀，谁有功夫整那玩意儿， 我没事啊， 不 算 没事， 养一养就好了， 对， 休息休息就好了，都这样式的哈， 多数人都是这个想法。 明天后天日积月累，等病养成的时候可能就 对 来不及了。 那时候我父亲呢爱喝酒，他不吃饭也很少吃菜，他就喝酒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不好啊。我说那个，你多吃点饭，不喝酒，吃点菜。他说那活了还有啥意思呢？ 这真是观念啊。 你看这是观念。你要说搞什么搞搞养生，搞搞保健，你看整他去呢，这人活早晚不得死。反正有一次呢，我们家一个亲属。邻居有病，他跟送葬，你说不知道怎么的，他突然就来个急性病，当时就堆那块了，然后就人事不行， 就是你的父亲， 我父亲吗？当时就人事不行，也没看他有什么病哈，当时就堆那块了， 这真是病来如山倒， 结果呢，不一会儿他缓过来了，又恢复过来了， 这个还是说之前呢？有潜伏的一些疾病导致的啊， 那没病他哪会那样呢？ 突然发作了， 就突然发作了，他缓了一会儿吧，他又缓过来了，从那以后，我说吃啥他就吃啥，他不再说了，早晚不得死，他不说这话了，你看 转变了， 他知道害怕了， 对， 这人有很多人吧，那平时也包括那个我家有很多亲属，也是，我说你们没事搞搞养生，搞搞保健，整他去呢早晚不得死，他好像他挺不怕死似的，一等到有病你看他，你让他吃啥吃啥，让他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，他一点都不带差的， 但是到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，已经是病已经形成了， 那就是说扁鹊见蔡桓公，那这个例子多好啊，那蔡桓公哪知道自己有病呢？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病，我哪块都不难受，但只有上医那些个医术特别高的人一大眼就能看出来，但他死活不承认呢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发现有病的时候来不及，来不及的多， 还是这个问题啊， 现在还是问题啊， 这个故事很启发人啊，很有启， 这个观念不改变，在全国普及啊，治胃病，推广治胃病， 难度哈， 难度太大了。你到谁呢？不当回事儿，不理会。 对， 说你拿他没有办法。我想啊，通过咱们讲这个治胃病啊，让大家得明白，得转变观念。就以蔡桓公，扁鹊见蔡桓公，就以这个例子作为终生的对自己的一个警告。你看那都大王皇帝，是不是啊？他都能到这种程度，我们老百姓，那就记住这个教训。平时呢，我们就是大王皇帝，是不是啊？他都能到这种程度，我们老百姓，那就记住这个教训。平时呢，我们就是来做一些保养，养生，保健，预防，是吧？调理，不要就那么固执。现在有很多什么情况呢？有人呢平时觉得身体非常好，有时候还跟人显摆呢，哎呀我啥病都没有，一点病没有，到医院做体检，医生说是癌症晚期，你说这样的多不多？ 特别多， 特别多吧。

应该说是对的。你看，预防第一，不，那个养生第一， 嗯， 啊，这个治疗为末。那今天就能给它倒过来，现代的人哈、啊、的意识观念，不愿意治疾病，我就有病上医院得了。 哎，你问他没功夫啊，或者没事儿， 对 啊，都是这样的。 人性的弱点啊，你现在挺有意思啊，这人性的弱点，哎，很有意思。 嗯， 你比方说啊，有人说抽烟不好， 哦， 哎，那就抽；说吸毒不好， 都明， 哎，我就吸， 明知而为。 对， 嗯， 哎，说喝大酒不好，我就喝。说 熬夜不好， 哎，对，熬夜不好，哎，我就熬夜，我就晚上一宿打麻将，是吧？你看他明知道他心里明白的不好，他啥一样不落，我就坚持那些不好的。说那个早睡早起好，你看他就不早睡，啊、说这个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， 嗯， 哎，我就不活动， 嗯， 是吧？ 嗯，这些对健康不利的行为啊，就是他不会立竿见影的对人产生危害， 是， 所以他不当回事儿，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。 对， 哎，明知道不好。哎，我就坚持做，明知道这个好，我就不做。 也就像你说的似的，不撞南墙不回头哈、啊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 嗯，这个真是这人太多。原来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那朋友啊，就是糖尿病，那体重啊190多斤， 嗯， 那肚子、啊、挺大挺大的，哎，那而且梆梆硬， 哦， 那腹部啊特别特别硬、 嗯。 然后他跟我说那天。晚上在一起哈，那吃饭，他喝酒。我说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敢喝酒啊？哎，他说我天天喝，天天喝酒， 天天喝， 他天天喝酒。 没有糖尿病，天天喝也不行。 对，他的糖尿病都那样了，他还天天喝酒，一次还能喝半斤白酒。喝完白酒你还喝啤酒，我说你不要命了？那身体能好吗？他说没办法啊。我说什么没办法？他说朋友啊。天天大伙聚，他不喝不好意思。哎呦，我说你都这样了还不喝不好意思，我说等你喝到上医院了住院了抢救了，我说你那些朋友天天在那陪着你不、 嗯、看谁不好意思哈、 啊、你这就看谁不好意思来不陪你， 就是 我说一个都没了。 嗯， 啊，你不喝不好意思，你看撩面子活受罪吗？他就是说不喝不好意思， 嗯， 我说什么时候把你喝到住院了，出不来医院那天，陪你的只有你的老婆、孩子， 嗯， 你那些朋友，不好意思的一个都不带来的，顶多来看你一次、两次，说天天在这守着你，是吧？陪着你，没有。我说你有啥不好意思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就这么说。也不行，因为他都明白了，他心里非常明白，他还得去喝去，就是人性弱点。就是咱小前啊，就念那个书本啊， 嗯， 说今天治胃病啊，防病。现在的人很多人就跟小时候咱念旧得活，等到第二天一看天都暖和了， 嗯， 是太阳也出来了，这叫我这个昨天晚上那么冷忘了。又去玩去了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到晚上一冷，他又想起来，难受了，我明天就得窝， 嗯， 哎，就这么的，一直到冻死 吐啊！ 哎，不是你说现在有很多人对健康不就是这个吗？ 真是， 哎，我还喝还喝，身体只要能挺住，啊，我就不去做那个养生去，我就不做那保健去，就不做那预防去，就不去治胃病去，哎，他就不做。这就是今天治胃病存在的问题。治胃病啊，存在的很多问题。啊，那这些问题呢，就刚才说了，观念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那有人呢，不知道什么叫治胃病， 对， 是不是啊？有人不知道用什么治胃病，说治胃病，这都是一种说辞。就是一种说法， 啊，概念， 一个概念， 嗯， 就究竟怎么做，这个没有人知道， 嗯， 谁不想好啊？ 嗯， 问题是怎么能好啊？是不是？怎么能不得急性病呢？没有这个概念， 嗯， 哎，